我夹过一块肥瘦相间的肉，不敢立刻兑现，偷偷地攥在手里。黄狗当然是心知肚明啊，在桌底下用嘴拱开我的手，悄没声地就把肉给吃了，而后把我的手舔得精湿。最终我的膝盖上枕着狗脑袋，黄狗也不看肉，黑眼睛不错眼珠地盯着我，等待赏赐。二姨踢了一下狗说，这东西是人来疯，蹬着鼻子上脸。我喜欢曹家的稠粥，大柴锅熬的，棒子茬很粗，有嚼头，还搁了豆子，红黄红黄的。这样的粥一开锅，在院里就能闻见香味儿，粮食的香味儿。每每闻到这样的香味儿，我都觉得踏实和感动，他们才是生活的真谛。酱肘子毕竟是虚华的，浮在表面的东西，没有根基，十分的靠不住。我认识的老中医彭玉堂说过，肥腻生痰，肘子不能多吃，大人容易得紧痰厥，小孩呢容易痰迷心窍，都是不大好治的病。我们家有根老祖留下的拐棍，上头嵌着几个字儿：布衣暖，菜根香，湿书滋味长。对衣服和湿书我没有特别记忆，对菜却是念念不忘，牢记于心。人呐，什么时候也不能忘了吃。这样美好的柴锅烀的豆粥，在太阳宫以外的地方我还没喝过。吃过饭以后，那些盘碗就在小饭桌上堆着，二姨不想收拾，二姨夫也懒得拾掇，日头自然也认为不是他该干的活，大家都成慵懒自在的状态。我想起了狗熊吃饱了不耍叉这样很贴切的词儿，意思是马戏团的狗熊多有耍叉的节目，节目之前不能给他饭吃，一旦他吃饱了便不再听吆喝了，趴在那儿动也不动了。这样的状态在我们家是不允许存在的，一撂下筷子，妈就吩咐我把盘盏端厨房去，该刷的该收的分类放好。妈认为这是闺女家家应该做的事情，不能让人催，要主动。将来闺女家家的一旦出了门子，吃饱了饭懒，会让婆家笑话。可是眼前曹家人就没人笑话，顺其自然，自意而为挺好，干嘛自个儿老跟自个儿过不去呀？酱肘子之外，母亲还带来一些哥哥们穿不着的旧衣裳给日头。日头在人前话语不多，一双大眼睛很亮。二姨说过，日头的精气神啊全在这双眼睛上，他的眼睛里树啊人啊云彩啊装了不少东西，想要什么立马就能掏出来画在纸上。二姨一边夸日头的眼睛，一边称赞那些旧衣服，说日头穿上我哥哥们的衣裳一点也不比城里人逊色，谁也看不出他是太阳宫种菜的。母亲说，那是咱们的日头模样周正，长大了能干大事情，比如当科员什么的。在母亲眼里，科员是个很大很重要的职务。我父亲在受任国立北平艺专教员之前当过几天科员，母亲认为科员是很体面的职业， 不是谁想当就能当的。这么一来，把我熏陶的从小立志要当科员。文革期间，工厂到农村招工，我问人家，是招科员吗？人家说是招工人。我就说，我想当科员。招工的人说，工人好啊，工人阶级领导一切，进了工厂你就知道了，工人发工作服有劳保，一个月还有两块肥皂，科员什么都没有。日头对我哥哥们的衣裳不感兴趣，他感兴趣的是我带给他的一大沓子废纸。那些纸都是我平时的积攒，有包茶叶的，包药的，包雪花膏的，还有别人没使完的作业本儿。日头需要这些纸，纸的背面都是空白的，他在上头可以画画，画葫芦，画小庙，画蛐蛐，什么都可以进入日头的画纸，连黄狗也可以。这些纸被日头很仔细地压在炕席底下，一张纸画得满满的，再抽第二张，绝不浪费。我说，我的七哥哥也是喜欢画的，他是拜了大画家徐悲鸿为老师的。老七平时也画葫芦，画蛐蛐什么的。日头说，他很希望自己也有个会画画的哥哥，可惜他没有。我说，倘若有机会，我可以替日头引荐。日头很高兴，问了许多老七画画的事儿，盼着能见一见老七。我觉着，在日头的心目中，老七已经跟神一样了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广芩的京味作品小说集《去年天气就亭台》，太阳宫，演播田洪涛。 吃过饭，不用二姨吩咐，日头就知道该干什么。他摘下了墙上的鱼篓子，捡了顶破草帽，扣在脑袋上。我一看他这举动，立刻说，我也去。二姨说，野地太阳太毒，留神中暑。我说我不怕。母亲说，让他去吧，哪回从这儿回去不晒得跟烘虾米似的。二姨说，这白白净净的小丫头晒得黑老包似的，你们家该埋怨我们了。我说不埋怨，我愿意。我跟着日头出了村向南直插下去，日头把他的草帽给我戴上了。草帽太大，遮着我的眼睛，只能看见脚底下一片地。钻进一片老玉米地，玉米叶子把胳膊拉出一条一条的血口子，生疼。日头呢，早没了踪影了，黄狗也从后头超过了我。四周密不透风，所有的庄稼都比我高，往哪儿走都逃不脱玉米杆的包围。我有种鬼打墙的感觉。我向黄狗求救，嘴里大黄大黄的喊着，声音已经带了哭音儿。黄狗在南边叫唤，我摸过去，很快出了鬼打墙的玉米地。黄狗和日头在地边上等着。我的模样很狼狈，一脸的汗，一身的划痕，草帽也不知丢到哪儿去了。日头让黄狗回去找帽子，黄狗又钻回了玉米地，不一会儿把草帽给叼出来了。前边的小村叫夏家园，夏家园村边有个水泡子，长着大片大片的荷叶。水泡子当地人称之为窑坑，是过去挖土烧砖留下的深坑，积了水，长了水草，表面上清悠悠的水波不兴，其实底下深浅无测， 走着走着，刚到腿肚子的水一下就没了顶。常听人说，谁谁家的孩子在东直门外窑坑玩水被淹死了。窑坑是个可怕的所在，没哪个孩子敢轻易下到窑坑里去扑腾。倘若哪家的妈听说孩子上窑坑玩了，一顿臭揍是绝对无法逃脱的，哪怕你躲到天涯海角也逃不过。附近炮局胡同的小远儿跟一群伙伴到窑坑玩水淹死了，弄回家躺在街门口的墙根儿，盖着一领席，脚和手露了出来，长得很粗，紫色的，十分可怕。我跑去只看了一眼就吓得缩了回来，那紫色的脚丫子让我做了一宿的噩梦，那张被草席盖着的脸更让人想入非非。城里的孩子谈坑色变，都认为那是一个比大老虎还可怕的地方。日头要到窑坑去摸鱼，这让我心里特别忐忑，跟在他后头怕他下水，可是呢又有点盼着他下水，不住地说， 你行吗，我是想吃鱼又怕他淹死。日头拍拍鱼篓子说，待会儿看这个你就知道我行不行了。在坑边，日头脱了衣裳钻到水里去，水很清，我能看到他的两条腿在水里蹬。日头说他是在踩水，窑坑这边水深够不着底儿，他指指东边说，那边水浅，有太阳，暖和，鱼多。或许坑东边的水真不深，有时候日头一个猛子扎下去，水面上蹬出一片泥花，有时候钻进去半天也不见露头。我怕他钻泥里去出不来，在岸上使劲儿地喊，黄狗也跟着叫唤。日头从水里伸出脑袋说，嚷嚷什么，鱼都让你们吓跑了，别在这裹乱，哪儿凉快哪儿歇着去。我说我得看着你，你淹死了我好回去报信儿。日头说他淹不死，他是属龙的，是龙王爷的二大爷。日头逮鱼，我在窑坑附近转悠。夏家园也是种菜的地界儿，夏家园的菜长得比太阳宫的好，这里离东西灞河更近。灞河曾经是元代通大都的漕河，因水源丰富，土地更肥，所有的菜都很水灵。我还知道太阳宫和夏家园的西北有个叫芍药居的地方，我对那个地方很向往，曾经想让日头带我去看那盛开的芍药花。日头说芍药是春天开，现在秋天了就剩了狗尾巴花了。二姨夫说芍药居啊还是种菜的地方，那儿并没有芍药花，菜农老赵在自家院里种了几株芍药，文人们便附会成了芍药居。二姨说芍药居哪有太阳宫好啊，太阳宫多大气啊。让我没料到的是，几十年后被附庸风雅的芍药居竟然成了北京城铁的一个大站，成了一片繁华热闹的社区。有些事儿真是不好说呢。窑坑东的一片草丛里立着一块石碑，石碑旁边我竟然发现了几颗西红柿。要知道那时候的西红柿可是珍贵的东西，卖菜的挑着菜挑子沿街的叫唤， 香菜、芹菜、辣青椒、茄子、扁豆、嫩蒜苗，其中啊，没有西红柿。西红柿很晚才在老百姓的饭桌上出现，那时候的西红柿只是偶尔才能在孩子们的眼前闪亮一下，通红的、圆润的、多汁的、昂贵的，当水果吃。石碑旁边的这几颗西红柿长得过了头，红得发紫了，充满着诱惑，充满着招摇，让人无法拒绝。我过去毫不犹豫地拧下了一个。地里长的东西难分是你的我的。四下张望，除了黄狗歪着脑袋欣赏我以外，周围并没有眼睛。我问黄狗，哎，咱们救不救？黄狗高兴地摇尾巴表示赞同。我不客气地又揪下个更大的，用衣裳兜着，四周学嘛，弄个再辉煌点的拿回去大吃一通。石碑横在眼前，挡住去路，看碑上的字儿多不认识，只识得夏大人几个字，便对着墓碑说，夏大爷吃您几个西红柿没法子，馋了。自然没谁搭理我，只有草窠里的虫子在叫唤。打过招呼，我心安理得的来到窑坑旁边，日头的篓子里已经装了不少鱼，都是小麦穗，也有不安生的小泥鳅。日头看见我手里的西红柿说，你怎么动了夏二的羊柿子啊？这是夏家留子儿的柿子，夏二看见了得拿锹拍死你。哼，我说，夏二有什么可怕呀，我连雍和宫的鬼都不怕。我知道日头对雍和宫的鬼很向往，他不止一次地跟我说过，想到雍和宫看打鬼。雍和宫打鬼仪式在正月，除了送清酒，曹家人触头上我们家，他们不愿意见我爸，怕我爸嫌弃他们。其实对于乡下的亲戚，爸从来也没说过什么，既不热情也不冷漠。爸是教书的先生，大凡先生都是这副模样，让人老觉着隔了一层。猛然日头指着我后头喊，夏二来了。我撒腿就跑，日头后边紧跟，黄狗窜得没了踪影。蹦过河渠，趟过冬瓜地，穿过柳树林，绕过荆条丛，我一路狂奔不敢回头。跑回太阳宫才发现哪有什么夏二啊，都是日头胡编的。我怪日头骗人，日头狡猾一笑，狗牙往外一滋，说，你不是不怕夏二吗？不怕你跑什么呀？我说，我不是偷了人家的西红柿吗？日头拉着我的手，背着鱼篓朝家走。我抬头看，西边天空一片晚霞，美丽动人。我说这景致能入画。日头说，那是火烧云，明天啊准是个大晴天，秋老虎没几天了。二姨在门口招呼日头，让他回去帮忙烧火做饭。 听众朋友，